在1991年，这张专辑一口气推出了卡带、CD、写真集以及影碟，还有录像带，用以全方面的带动张清芳的人气。回顾起来，这首歌、这张专辑应该算是张清芳的所有作品当中最大气、最多元化的一张，充满了浓浓的抑郁的情调。而这一切呢，也要特别感谢郑华娟充满灵气的创作。大牌周大哥，接下来我们就听一位创作型歌手的成名作，来自于小雨的《爱上》。 蓝色背景的天空，衬托着谁的美丽？白色云朵又经过，轻得像谁在呼吸？哦，这样简单，这样自然，我想我能为谁勇敢，只因为你懂。Yeah，阳光晒过的温柔，是你给我的回忆。很想了解你更多，想让距离更靠近。Oh， 我的期待像一个城堡，我想要宠坏你一丝一毫，请你别说 no no no， 我爱上的回忆，我爱上的憧憬，你所有姿态就是喜欢，像是舞蹈在世界心田。我爱上的回忆，我爱上的憧憬，你所有的好多么重要，虚高远观，因为是你。阳光晒过的温柔，是你给我的回应。很想了解你更多，想让距离更靠近。Oh， 我的期待像一个城堡，我想要宠坏你一丝一毫，请你别说 no no no， 我爱上的回忆，我爱上的憧憬，你所有姿态就是喜欢，像是舞蹈在世界心田。我爱上的回忆，我爱上的憧憬，你所有的好多么重要，许个愿望，因为是你。我爱上的 和文化，大牌应该是精致、品味和气质。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。朱大哥的好坏，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。 大牌朱大哥，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：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 对于很多还处在懵懂的、对未来的焦虑当中的年轻人来说，未来会怎样，究竟又会有谁知道呢？对于娱乐圈的一些选秀节目出身的歌手来说，是否能够签到一家好的唱片公司，愿意为他花钱投入去制作和包装，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呢，是来自于2006年的超级女声张亚飞。虽然她不算特别起眼，可是我却觉得她声音当中有类似于张惠妹一样温暖自然的声音。 我们曾经真的相爱过，还发誓这一辈子都要一起走，而后来你拥抱着她

太折磨，他说无所谓，只要能在眼泪翻来覆去的时候有寄托，等不到天黑，烟火不会太完美，微笑成灰，还是等不到结尾，他曾说的无所谓，我怕一清醒，等不到天黑，烟火不会太完美，回忆烧成灰，还是等不到结尾，他曾说的无所谓，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，清醒，不怕天明，我想只是害怕清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，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。 大牌主打歌，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接下来我们打算跟你听一听许茹芸。在许茹芸正式开始唱歌之前，她像很多有着好声音和梦想的人一样，最初是在民歌餐厅来唱歌，终有机会她出版了自己的唱片。生平第一张唱片叫做《讨好》，在1995年面世。不过那个时候似乎没有人知道她到底是谁，一直到后来的《抒情的泪海》的大卖，以及《如果云知道》这张专辑上市以后，人们才开始正式接受了许茹芸独具一格的唱腔。 我能感觉，我像只迷路奔驰思念的深夜，停在你心安戳印失眠的湖水，苦苦想你习惯不睡，为躲开寂寞的手脸。我的感觉像小说忽然写到结局那一页，我不愿承认缘分一场似枯竭，逼迫自己时光倒回，要美梦永远远离心碎。我抱着你，我吻着你，我笑着流泪，我不懂回忆能如此真切，你又在我的眼眶决堤淹水，爱不是离别可以磨灭。我除了你，我除了懂，我没有后悔，我一哭全世界为我落泪，